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而是越来越难。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 远的近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你说裙子很短， 他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 女人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 比较烦， 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有一点烦，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秦冠和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哈。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这里是先偷客栈啊，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客栈的客栈，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是貂蝉，有没有想我呀？有没有想我呀？有没有想我呀？嗯，可能会不会有听众说，嗯，没想你。没有想我呀，那么呢，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哈，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风3级，空气质量呢为良。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6和1，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也提醒所有听众啊，早晚温差很大，在这个换季的季节呢比较易发感冒，也请所有听众多添加衣物，不要感冒了。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日出》哈。那么今天呢，貂蝉也是找了好多的资料，因为昨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咖喱哈，有这个印度咖喱、泰国咖喱和日本咖喱， 前一天呢推荐的是一家巴基斯坦的美食，叫做汉巴巴。那么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开在北京的异国美食哈，不用打飞的就能吃到的异国美食，而且是那种非常正宗的美食。在北京啊有许多异国美食的餐厅，可往往就那么几家因为国家不大呢而被大家所忽略了。那么今天貂蝉就整理了一下，来告诉大家你错过了那些异国的美食餐厅。嗯，说到的这一家店呢叫，听好了，莫劳龙喜西餐厅。莫劳龙喜西餐厅，哎，听这个名字你能想到是吃什么的餐吗？莫劳龙喜西餐厅，这个莫是寂寞的莫，劳动的劳，这个龙就是这个龙凤的龙，玉玺的玺，莫劳龙喜西餐厅是一家正宗的比利时餐厅，老板风趣幽默，十分有意思哈，环境处处都透露着老派俄式的布局。来这里吃饭当然必点的是比利时国菜海虹和招牌比利时红焖牛肉配土豆泥，煮到酥烂的牛肉蘸上沾满酱汁的土豆泥，让人回味无穷。嗯，莫劳龙喜西餐厅是一家吃比利时的餐厅，地址呢是位于新中街五号楼一单元工体北路工人体育馆的北门对面，是一家吃比利时的餐厅。好，那么一会儿呢大家也会继续带给大家推荐一些异国美食哈。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点歌。刚才一位听众叫小程程，他说点一首明天会更好，希望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好。好，把这一首明天会更好来送给你听，也送给你所有的朋友听。 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

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冬天的忧伤，也许秋天的孤单，微风吹来哭了的思念。 I'm missing you, yeah. 鸟儿的高歌唱着不要别离，此刻我多么想要拥抱你。 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了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和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哈，是听众沈飞鸿点的歌哈，他说希望我的两个小姑子早点找到如意郎君哈，这个缘分到了自然也就找到了，这个是急不得的，是不是？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我们继续来说那些开在北京的好吃的外国餐厅。刚才推荐了一家是比利时餐厅哈，叫做莫劳龙喜西餐厅。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哎呦，之前我推荐过哈，叫汉巴巴巴基斯坦餐厅。这家餐厅真的是超级多的老外过来吃哈，可见这家味道是有多么的正宗。餐厅简单的装饰布置处处都透露着巴基斯坦风情，这家巴基斯坦美食的南亚美食十分特别，而且中午呢还是全自助的，只要60块钱，菜品的量都很实在，特别喜欢他家的炸土豆，很香脆。地址呢是位于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三里屯 SOHO 2号商场-511号，汉巴巴巴基斯坦美食。在昨天前天哈，我是详细的介绍过这家餐厅，如果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自行的去这个大众点评以及一些网站上去查一下这家餐厅。继续的这家餐厅呢叫沙氏城堡主题餐厅，沙氏城堡主题餐厅，给我的印象哈，第一个印象是沙氏城堡像是那种沙特阿拉伯那种富商开的主题餐厅，而且是城堡主题餐厅。其实呢，它是一家乌兹别克斯坦餐厅，从环境从内到外都是以城堡为主题的，让人仿佛置身于大宫殿之中。这里的服务员也是乌兹别克斯坦人，非常的热情温柔。在这里晚上还有各种歌舞表演哈，乌兹别克斯坦的美食哦，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餐厅哈，看样子还是不错的。地址呢是位于呼家楼向军北里4巷10号圣天使酒店1楼，近朝阳剧场，叫沙氏城堡主题餐厅，是一家乌兹别克斯坦的餐厅。再推荐一家，这家呢叫做 贾梅氏葡国餐厅。贾呢就是贾宝玉的贾，梅花的梅，贾梅氏葡国餐厅。这家葡国餐厅呢，蓝色的基调处处都体现出这个十分的高大上哈，整个装饰的标准都是欧式风格，应该是一家葡萄牙的餐厅。滋味海鲜饭、牛排、蛋挞等等都是这里的招牌菜，大厨十分舍得放料哈，味道也是很不错的，再用面包蘸上汤，好吃到不得了。地址呢是位于金宝街90-92号丽骏酒店灯市口，灯市东口，灯市东口哈，在金宝街90-92号丽骏酒店灯市东口，叫做贾梅氏葡国餐厅，是一家葡萄牙的餐厅。好，那么这时间如果听众对这些外国餐厅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都来给貂蝉留言哈，或者说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刚才一位听众我的蜜瓜分你一半哈，他说了貂蝉妹妹想你了，好谢谢你哈，我也想你。他说点一首死了都要爱来送给貂蝉，哦每次都是貂蝉来放歌送给所有的听众，那么今天呢也来应这位听众的要求啊，来放这一首死了都要爱来送给貂蝉，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乐团死了都要爱。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曲终会变心爱在。 当每天，当城市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 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

的誓言，只有沧桑后的双眼。就算你我普通平凡，却能拥有伟大的爱恋。风雨会停歇，阳光会灿烂，用心打造我们的家园。就算你我普通平凡，却能拥有伟大的爱恋。爱情不是花，短暂的娇艳，柴米油盐，淡过就。 首来自刘思远的《平凡人的伟大爱情》，来自听众许半是温柔还永世不弃点的歌，好，哈哈，我终于念对你的名字了，有没有很激动啊？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呢是这个繁体字哈，也原谅我每次都念不对。这一首歌《平凡人的伟大爱情》，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哈，歌词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当我们两个人从恋爱的激动那种激情，然后到步入婚姻殿堂之后的平淡，然后再到过日子嘛，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能他们会把我们的爱情给忽略了很多。但是只要两个人心中有彼此哈，平淡也是一种享受，对不对？而且呢，这位听众许半是温柔还永世不弃也说了，他说希望大家都能有幸福和他一样。你一定是很幸福是不是？他说也送给貂蝉，有你的陪伴每天在路上不孤单。好，谢谢啊貂蝉，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有你们的陪伴我在客栈里也不会觉得很孤单哈。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继续来说开在北京的那些异国美食。继续的这家店呢叫巴塔饼，巴塔饼，哎，听到这个名字有点像像印度餐厅，因为印度总吃印度飞饼嘛。这家店呢是以色列人开的餐厅，到了饭点基本上全都是外国人，可见这家餐厅的味道绝对是正宗的，定价什么的也比较实惠，所以呢人气还是很旺的。到这里当然要点他们家的这个巴塔饼了，这种饼呢可以单吃也可以夹着东西来吃，推荐大家要试一下夹鸡肉馅，真的超好吃。是一家以色列人开的餐厅，也就是以色列美食。哎，有多少听众真的吃过以色列的美食呢？反正貂蝉是到目前还没有吃过哈，准备去这家店去尝一尝，看看到底好不好吃。地址呢是位于三里屯后街同里二楼近3.3大厦，在三里屯后街同里二楼近3.3大厦，叫巴塔饼。巴呢就是口字旁加个巴，塔呢是口字旁加个塔，巴塔饼，是一家以色列人开的餐厅。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阿根廷庄园，这一听就是阿根廷的餐厅了哈。这家可是全北京唯一的一家阿根廷餐厅，唯一的一家。店内环境整洁干净，犹如世外仙境，许多新人都会在这里举办婚礼。因为它是那种室外的餐厅哈，开在那种草丛上，然后还有树木，哇哦，真的是蛮适合举行婚礼的地方。无论是餐前的点心的面包，还是牛排或者小食，都能让人有惊艳的感觉。对了，来这里呢一定要试试阿根廷的国宝马黛茶。马黛茶，其实到目前我也没有吃过这个阿根廷的餐厅哈，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尝一尝，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有没有阿根廷正宗的风味儿哈。地址呢是位于来广营东路1号

找温柔，只找到一片沙漠。 来自 SHE 的爱呢，欢迎回来，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有你们的陪伴，貂蝉也不会觉得孤单哈。我们继续来说开在北京的异国美食哈。这家店呢叫醋居，这个醋呢是那个足字旁加个旧的那个醋，居呢就是鞠躬的居，醋居。这家是北京唯一的一家可以吃到莫洛哥菜的地方，当然也是最嗲的，还有各种鸡尾酒琳琅满目的，真是不绝名利哈。店里位置不是很多，大概也就能坐20个人左右，所以要来一定要趁早，这是一家非常适合朋友聚会的餐厅哈。真的装修风格很好看，然后有一点那种小资小调的感觉，是北京唯一的一家莫洛哥菜的地方。地址呢是位于东四北大街戏馆胡同28号，叫做醋居。 雨和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我们由于时间关系，给大家推荐最后一家店哈。这一家店呢叫做，哎呦这个名字，帕查大地。哦，听到这个名字你觉得像吃什么菜的地方呢？帕查大地，这是一家是专做秘鲁菜的餐厅，环境十分有特色，老外也很多，一到晚上这里的气氛就特别的欢乐。这里的菜品呢都比较全，有各种各样的土豆沙拉，还有皮斯科酒等食物都有。这里的老板娘呢是秘鲁人，超级热情。这家店呢在工体北路8号院三里屯 SOHO 的2号楼 B-239 上面哈。是一家吃秘鲁菜的餐厅，叫做帕查大地，也在三里屯，在工体北路8号院三里屯 SOHO 2号楼 B-239室哈。如果对这些异国餐厅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介绍了这么多的异国餐厅了，你有没有动心，有没有想去吃呢？多试一试不一样国家的味道，也会有特别的发现哦。你会发现你不仅仅只爱中国的美食，可能很多国家虽然他们国家很小，但是美食真的很好吃。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该关门啦。也祝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开心的晚上吧。我们来听完这首陈奕迅的《孤独患者》，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爱上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 千万